闯船旁头决战，杀尽如柴刀。铁坛子这正面包。 再请听李维康演唱的《蝶恋花》。 去， 堂堂前少去，我一腔传自街巷，愿今人正满满地爱歌扬，为真理才闹争我死也欢，为真理才闹争我死也欢。 下面请听李少春演唱的《红灯记》。请听童芷苓演唱的《送肥记》。 小日子一